终起步 天地间，多想你一遍，就算要挑起那半代双眼， 世事悠悠，将来有多惨烈，给我灵魂换一个誓言。 哎呦我的天，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笑笑那一天就够我开心一百年。 哎呦我的天，太阳快融化我的脸，给我一瞬间，让我孤单的天地间。 桃之夭夭，桃之夭夭，桃花开了，蝶后爱的戎马。桃之夭夭，桃之夭夭，你才知道我究竟有多好。桃之夭夭，桃之夭夭，不多不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消息，14种医保目录内抗癌药将迎新一波降价，降幅在3%至7.8%之间，平均降幅为4.86%。国内三大视频网站和主流影视公司联合发布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12号下午，第12届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在北京电视台大剧院举行，8集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也同时推出。7月本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8%，均达到年内次高点。一至七月平均，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4%。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凡在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一律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北京联通发布 5G Next 计划，宣布正式启动首批 5G 基站的建设，标志着 5G 移动通信网络开始在北京搭建，首都正迈进 5G 时代。丰台火车站改建工程暨新丰台站正式开工，新丰台站将成为亚洲第一大火车站，预计2020年底完工。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有一点动心是由厉曼婷作词、曹俊宏作曲、张信哲与刘嘉玲共同演唱的歌曲。这样一首歌曲收录于张信哲1994年发行的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原是一首对唱歌曲，但是刘嘉玲以影视为主，唱的歌少了很多，导致大多数人只知道有一点动心是张信哲的经典歌曲。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

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片片枫叶情是1991年推出的现代爱情故事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之一，由张智霖、许秋怡演唱。这首歌主要讲述了恋人分手后的不舍之情。当年张智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现代爱情故事》一炮而红，而专辑的第二首就是《片片枫叶情》。这首歌是张智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在 K 房的点唱率也一直是居高不下。这样一首歌曲温婉缠绵、流畅自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偏偏叶儿，携着我。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青春无悔1996年发行的歌曲，由于连续热销，2002年由金文唱片再版，增加了高晓松亲自演唱的特别版的《模范情书》。这张专辑也是麦田音乐这个音乐品牌起飞的标志。高晓松在当年是这样写的：27岁时，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收敛起无形浪子的青春岁月，上班下班，开会领工资，和人潮一起涨落，和日子一起躲进平静的港湾休息。一起来听《青春无悔》。 永远永远也不变的念。 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剧目《大船文化》，你是演奏家，本周北展剧场精彩上演。 我点燃那盏灯火，向远方凝望着，空气都打开了，记忆随风散落，幻想美好的时刻没有完美结果，红色夕阳下落，暗淡的云朵，憧憬像漂浮的泡沫，光影出灿烂的颜色，可却没有找到我。全世界大雨打到我，我的梦已经湿透了，瞬间被淹没。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969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欢迎收听969假日航班，我是主持人亚薇。过了立秋，进入幕府，这两天的北京慢慢透露出了丝丝秋意。这个周末不要再宅在家里了，和我一起去参加一场汽车潮流文化派对吧。在这里有经典的老爷车、特色改装车、惊奇的定制车，累了就坐在草地上来一份清爽的美式饮料，还不来玩吗？ 今年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梦想车展卡斯基崔凯，很荣幸和大家一起分享汽车文化。 梦想车展卡斯基在谢岛度假村的汽车收藏馆，除少数贩售车辆之外，更多的是古典收藏车和一些比较罕见的定制车型。 我们的车型种类其实还蛮多的，都是一些经典老爷车呀，经典的一些赛事赛车，然后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情怀。首先有一个奔驰的300SL， 这款车型是一个欧系门设计的鼻祖，像大家现在看到特斯拉 Model X 系列都欧系门很漂亮，汽车行业里的欧系门起源是起源这款车，第一个欧系门的诞生，这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一款车。阿斯顿马丁出过一款小金鹅，这款车是不再售的，然后他只对买177车的车主才会去送这辆小金鹅，一般很少能见到。开小金鹅的话，其实就证明了您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177车主。那还有其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车型呢，例如谢尔比眼镜蛇。谢尔比眼镜蛇呢是美国的一个传奇车手去创建的这个品牌，他是专门去改性能车，现在呢这款车型应该在美国也是传奇性能车之一了。现场其实有上百台的车，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故事背景和历史故事吧，非常有文化底蕴。这里边其实想说到还有两款车比较有意思的话，一个是科迈罗的 SS427， 还有一款是西威尔 SS。 速度与激情全系列里边很多都有他们的身影，经常看赛车的朋友应该经常会对这些车型有一定的认知，包括其他一些速度与激情的车型，在我们展馆里都是有整体展出的，喜欢这块的朋友不要错过。 汽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现代工业产品，从诞生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人类的价值观、生活形态、情感需求等，也折射出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审美取向。 纵观世界来说的话，国外其实关于汽车文化做的还是比较有底蕴的。在国外很多人都有一个小车库，大家都会去研究车，从小可能从6岁就开始鼓捣车，所以他们接触时间比较早。但是在中国来说的话，中国最近也在发展大型赛事，所有的国家赛事也越来越频繁，大家平时都应该通过一些方式应该能察觉到。那其实还有很多喜欢车爱车的朋友一起去带动一些新的汽车文化的产生，我们呢也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希望在北京在中国能打造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圈子，让爱车玩车喜欢车的人能聚集在一起，共同去了解和科普这些车的文化底蕴，以车会友的方式去做到一个小 party， 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小展示的原因。 如果只是普通的车展，我想一定是索然无味的。主办方的崔凯希望在看车的同时营造出一个以车会友周末狂欢的汽车嘉年华。 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车友聚会，现在想尽可能的去融入更多的互动环节进来，希望所有到场的听众朋友包括现场的观众朋友能亲身的以肢体接触方式和这些老爷车呀性能车去有一个互动性，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车。包括我们现场除了看车以外，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包括还有我们的卡丁车比赛，喜欢互动喜欢热血的朋友咱们可以随时来参加这种卡丁车的比赛，大家一起去亲身体验这种赛车文化，包括还有晚上的自助晚宴，也希望大家共享一个欢快的时光。 周末时光，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各种古董车的魅力和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呢？感受它昔日在赛场上征战的锋芒，以及电影中的那些硬派身影，亲身领略各类改装车的文化。爱经典、爱猎奇的你，还不来吗？ 这个车展最大的意义在于几点，第一点就是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让中国的汽车文化能越来越大众化、普及化，希望有更多的听众能一起参与进来，了解汽车，了解汽车的品牌，了解汽车的文化，不只是从简单的车的舒适性和外观好看度来去选车，更多的其实车的内在，因为外表只是一个皮囊，灵魂的美才是真正的美。第二点的话，希望说在大家百忙之中能抽下一段时间去给自己一个心灵上的放松，

国防科技工业局首次公开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的外形，并启动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公交一年累计优化线路225条，减少重复线路长度1075.5公里，解决89.7公里有路无车问题。上半年，本市全年帮扶资金57.82亿元已全部拨付到位，其中超90%资金用在扶贫。京津冀最后两条高速断头路京秦高速北京段、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目前已具备通车条件，按照计划将于本月正式通车。 是谁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又是一年七夕，小情侣们忙着敷衍礼物，七夕快乐呀宝贝儿，而单身贵族呢忙着敷衍父母，正在相亲呢，放心。那今晚和你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七夕，也关于爱情，你觉得真爱是人生标配吗？有人说凑合过日子才是人生的真相，你觉得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只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近日，随着奔驰、宝马、奥迪陆续公布了七月最新在华销量数据，国内的豪华车三强座次排位再次争辩。其中，奥迪以单月的53191辆，同比增幅3.8%的销量成绩，超越了在七月交付的52616辆的奔驰，重夺国内豪华车月销量冠军。这也是奥迪今年在华月销量首度领先于奔驰，宝马位列第三。在进入2018年之后，奔驰以连续数月的两位数增幅压制奥迪。上半年，奔驰及 Smart 品牌在华共售34.8万辆，同比增长14%。截至6月，奔驰在华累计销量已超过奥迪3.5辆。至此，奔驰也成为了今年上半年的豪华车销量冠军。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在2017年国内豪华车销量争霸赛中惜败奥迪之后，奔驰有望在今年卷土重来，打破奥迪30年的卫冕传奇。而奥迪显然不甘示弱，七月份又重新夺回了月销量冠军。从七月具体车型销量来看，奥迪 A4L 和 Q5 依然畅销，分别交付了1.39万辆和8835辆，其中奥迪 A4L 同比增长了33%。除此之外，奥迪 A3 和 Q3 也分别为奥迪销量贡献了7263辆和4306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七月国内车市遇冷中，豪华车市场也未能置身其外。原本过去都是两位数高增幅的豪华车市场，七月份的整体增幅已经降至了2.1%，放缓趋势明显。在这种总体增幅放缓而竞争态势却愈加白热化的情况下，奥迪要想继续坚守月销量第一的地位，无疑需要付出更多。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今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喝彩200万，城市跨界 SUV 吉利帝豪 GS 动静好礼大放送，全系乐享两年零利率，更有最高4500元置换补贴及1200元两年免流量套餐等多重优惠，更多好礼请垂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其实人人都很聪明，只是大家发挥聪明的方式不一样，所表现出来的境界也各不相同。有些人聪明里带点狡诈，处处精明算计，爱占他人的小便宜；有些人聪明里带点清高，不侵犯他人利益，别人也休想从他这里讨得半点好处；有些人聪明里透着厚道，推己及人，愿为他人着想，以心机待人，别人会怀疑防备；以厚道待人，别人会怀疑信任。厚道一点，把别人放心里，自己并不会吃亏。

致的爱，心里很多话想说说不出来，虽然我脸上看不出来，天空一样蔚蓝，却换了多少云彩，那时的你让我幸福百分百，是否为我等待？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没有你来停不下来。你知道我一来多不想 say goodbye， 我痛说不出来。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快乐都停摆，某一天我期待和你笑得灿烂，回头看爱都在。 既然爱了